许已经没有明天。面对浩瀚的星海，我们微笑着像尘埃，漂浮在一片无奈。缘分让我们相遇，不是意外，命运却要我们为人就相爱。也许未来遥远在光年之外， I'm not afraid to die.

always align 和你 one to one 爱开始扩散我们连接了穿越天空银河 开始倒数 three to one 守住我I'm always潇洒少年郎，今天要变成大人样。掩不住嘴角的轻笑，全都是期待和幻想。他长得什么模样？有没有一件长发和一颗温暖包容的心房？对或错，有谁知道？能不能白头到老？有没有和我一样？用一生一世的心等待一生一世的情，也许是宿命，也许是注定，我真的希望能多点好运。我用一生一世的心换你一生一世的情，牵你的手，

三天两夜往返双飞，购房报销机票费用。咨询电话：7855630139304899961。详情搜索关注置业公众号。我想海边有个家。 由三河市总工会、共青团三河市委、三河市妇女联合会主办的《爱在七夕相约突然之情诗七夕爱的诗词》精彩展播，听众石洪勇点播了韦庄的《映长天》给木心然。别来半岁因疏绝，一寸离肠千万结，难相见亦相别，又是玉楼花似雪，暗相思无处说，惆怅夜来音乐，想得此时情切，泪沾红袖月。爱在七夕相约突然之情诗七夕活动，由三河市总工会、共青团三河市委、三河市妇女联合会主办。听众石洪勇获得由三河市蒲然生态园提供的价值200元的爱的奉献爱情大礼包和品味1033停车提示卡一枚。9月10日前请到三河广播电视台206房间领取，电话715563030。感谢收听参与。 向远方，爱生活，向上的力量激励你我。 品味1033，三河上空最美的声音。 停了下来，在半空里保持着静止状态，我眨一眨眼，往日情怀飞了过来，时光很奇怪，让你和我有了爱然后分开，嘿，就像云外谁在教我翻阅回忆的字典，也解释不清爱一切的昼夜不让我醒来，我不会忘记那天那一夜你陪我流下的泪，黎明前吻着你抱着风把孤单飞过来，最后那一夜在我的脑海，一千个夜也不能把最爱偷回来，我想要回到那天那一夜，但时间不肯后退，往前走多少天多少年，我把心停下来，带走那一夜将永远留给我，在多年以后爱石沉大海，时光很奇怪，让你和我有了爱然后分开，嘿，就像云外谁在教我翻阅回忆的字典，也解释不清爱一切的昼夜忽然我醒来，我不会忘记那天那一夜你陪我流下的泪，黎明前挽着你抱着风把孤单飞过来， 年以后，爱石沉大 难的时候，你的手冷吗？在松开以后，你笑容越温柔，我心事越重。雪花一片片落下，在北京的边缘，你失眠。如今所幸后也一起一起只因在难明无际，是你的梦迷茫的爱，我想有你不再有回顾，奔跑是飞呀，唯有你曾遗忘他的天真，就算是一样在脑海中

恒上空最美的声音。 Yeah. 在胸膛， 这一刻把蜜语也承诺，照见八卦天和界，你和你圆满的宇宙， 两三天的手似乎了太尽头，七八九我们私奔到月球，让胸膛去腾空，让我们去感受， 那我们去空，那我三寸就到

教我，我教你所向无敌。我爱你学长美女，我爱你学长星星，我懒得去管别人非此无忌。你为我打抱不平，我为你设计造型。Oh my god， 简直是奇才女女，完全你无限大，大爆脸爱上了皮皮擦，手牵着手拉，管他变王子变青蛙，完全你无限大。这都放不下，冷的南瓜，苦的魔法，也能把童话变神话。跟我们讲，老师没上，恋爱的公式有多傻？大胆假设，小心求证，幸福要怕。暑假不想自拍收场，陪你到海边逛脚丫，我能想象我家尼亚画面就像天堂。我没有两三十句，我为你看在港区，我们的气质根本没人能比，自拍着你的美景，在一起没有难题，你教我，我教你所向无敌。我为你学长美女，我爱你学长星星，我懒得去管别人非此无忌。你为我打抱不平，我为你设计造型。 Oh my god， 简直是金童玉女，爱全你无限大，大爆脸爱上的皮皮擦，手牵着手拉，管他变王子变青蛙，梦想已无限大，大到连宇宙都放不下，两个麻瓜涂了魔法，也能把童话变神话。爱情已无限大，大到连爱上的皮皮擦，手牵着手拉，管他变王子变青蛙，梦想已无限大，大到连宇宙都放不下，累的麻瓜不懂魔法，也能把童话变神话。哦，爱情已无限大，大胆恋爱上的皮皮擦，手牵着手拉，管他变王子变青蛙，梦想已无限大，大胆恋宇宙都放不下，累的麻瓜不懂魔法，也能把童话变神话。 城市偏繁华沙漠，只适合盛开耀眼霓虹。悲伤的人们满街游走，打听幸福的下落，爱情都只是传说，难开花难结果。眼神里的讯息我懂，相随是最被燎原的火，那危险的美我曾见过，也因此留下了伤口。爱情依然是传说，就别再触碰，我荒凉心中还在痛的角落。别爱我，如果只是寂寞，如果不会很久，如果没有停泊的把握。别爱我，不要给我借口，不要让我软弱，别再把我推向海市蜃楼。

不就图个平安，不如让我留在一橱窗。 现在是12:48。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品味1033，三横上空最美的声音。 看大海，吃海鲜，山东威海欢乐看房之旅开始报名啦！3天2晚，吃住全包，只需199元。精装房，大社区，首付50000，文松天海，畅享滨海生活。咨询电话：715-5630、139-3048-9961。详情搜索关注置业公众号“我想海边有个家”。 这里是由三河市总工会倡议、三河市总工会、共青团三河市委、三河市妇女联合会主办的《爱在七夕乡音仆然之情歌七夕》篇章，情歌精彩展播。听众金旭为自己的爱人李晓东点播了一首《离不开你》，我们一起祝福他们感情如初，白头到老。 你的手冷冷的，是不是让你等了太久？抱紧我就算多一分钟，都不要再让你吹风。停不下一个人，那就是停下来的时候。记着吧，最奢侈的温柔全部都交给你挥霍，赖着你每一天离不开你，再耽误多一幕都不愿意。我才发现永远有多近，不要逼我先闭上眼睛，念着你每一夜离不开你，怎么能不把你捧在手心？爱经不起遗憾的事情，失眠的不可以，不是你。